谢 Pastor Terry 的介绍，更热情的拥抱。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早安。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B90 的我们有些弟兄姐妹美好的见证分享。我昨天看了之后觉得很大的激励，我也谢谢我们的团队来做这个录制的工作，请观赏。 我是青草地的 Christine， 很高兴可以在这边分享我90篇读完圣经的心得。那当然一开始并不容易，但我也很 lucky， 我的儿子 Caleb， 每天都会来鼓励我，都会问说：“妈妈，你读到哪里啦？”因为他也在读他英文的90篇，所以我们在每天互相鼓励的情况下，读完了我们90篇的圣经。感谢赞美主， 圣经的话语指引我走正确的路。 我觉得读经的时候呢是最幸福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可以从圣经神的话语当中学习神的属性，学习他的公义，他的怜悯，他的慈爱，并且将他的话语藏在我的心中，免得我得罪他。感谢主。 感谢主，每天读经让我很喜乐很幸福，可以受从神来的光照启示感动，也使我在祷告中更有力量，让我生活中更加的充实，让我的生命也属灵生命更为提升。 圣经就是神的话语，所以读经就是让我能够听听神的话，每天能够借着圣经读圣经，我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圣经是我每天的粮食，是我每天的鼓励，是我每天的力量。 读经让我们每天都有平安和喜乐， 而且非常充实。 感谢主， 阿门。 神就切切实实就告诉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让我们感悟到，真的很感谢。 感恩，我们在主里边是蒙保守，因为这里边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应许。 我是很感谢主，我们正在在读这个4篇14、15、16，哇，这3篇都是讲到每个。国家的事跟台湾的事，很感谢主。 里边的在里边全都跟我们解答了。 感谢主，这个圣经一遍一遍，就是让我们更清楚，更可以丰富的心嘛哈。然后神的话语是读不厌的啊，就是越读越喜欢。感谢主。 以前的时候就是很比较。跟神比较更亲近一些了。 弟兄姐妹早安，非常高兴这一次我们教会有举办这个90天读经的活动，真的是很激励到我们弟兄姐妹。我也相信神会在我们当中工作，让我们真的是在他话语上去扎根。希望2017年呢，有继续这样子的类似这样子的活动，来鼓励我们一起向前走，一起向着神的方向走。感谢主。 感谢主，让我们这次全教会有这个机会可以一起来读圣经。我们感觉真的圣经大能大力，使我们每天都充满他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也让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来享受这个圣餐。 我们小组参加 B90 这个读经活动，我们每个姐妹在读经方面都有增长，而且大家有更多的分享，那我们在读经方面也有更多的兴趣，愿意继续读下去。谢谢教会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把整本圣经都读完，感谢主。 哇，真的是很开心，好不好？我们也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一个鼓掌。耶、yeah, ，加油！那至于我们当中还有一些弟兄姐妹，这次暂时还没有完成，但是相信大家也差不多已经读了不少了。我们也给自己一个鼓掌，好不好？耶、yeah, ！总的味道，今年比去年又多读了一些圣经，我们来感谢主，哈利路亚！过去的几个礼拜真的是很多的惊喜，也可以有很刺激的事情，请出来。那尤其是我们也经历过一个跟美国每一个人都很有关系的一个选举，那当然选举完了之后也有一些的不同的回应。看看下面，就是有些人就会问，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会支持好像川普这样子一个的人，尤其是他好像有一些种族主义，或者说对女性不够尊重。那基督徒既然讲到是爱，那我们为什么还会支持他呢？那所以有很多人 都会有这个所谓的示威跟抗议啊，我们需要继续为到这件事情来祷告。在1863年，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呢还在进行当中，他就呼吁全国一起起来支持祷告。我相信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来让这个国家因为政治的倾向不一样、立场不同而带来的分裂能够得到恢复跟痊愈。那当然面对我们年轻的一代，不管是我们本教会的还是在我们这个的主流社会面教会界的特别年轻一代，其实对于这次的投票的结果有不少有相当负面的回应。所以我也曾经录了一个的影带15分钟，那会大家可以上网，我是用英文讲的破烂的英文来帮助到可能我们的年轻的一代能够了解到为什么基督徒我们基督徒的立场应该怎么看这些事情。所以现在我们一起来为到美国来祷告好不好。谢谢天父，不管我们的立场是什么，但是我们感谢你，你掌权，而且你是将美国要带回来越来越接近属神的道路还有圣经的原则。我们来请你来祝福到我们现在的现任的总统奥巴马总统，让他在剩下的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很多不合理性的政策你都让他心中能够明白，也你拦阻这些不合理性的事，但同时让我们的总统跟第一夫人能够经历你，经历到你的爱、你的信实还有你的真实，也转变我们当中的联邦大法院的法官，特别是自由派的都能够遇见神，能够让他们的政策真的有所扭转，来向着属神的道路。我们也为到将要后任的现在后任的那位川普先生，我们来祝福他，愿你设立他的周围有属神的团队跟他一起来同工跟配合，你在他就任之前保守他格外的平安，你保守他跟他全家不受到任何的伤害，以及你就让他登上了这个白宫的位置的时候继续保持谦卑，只能够有一个敬虔的心，如同你使用古列王一样，主啊让他来按照你的心意来带领这个国家，主你保护他的心不偏激，也能够保守他能够明白到神的心意是爱那些移民爱那些软弱的人，你扭转他的心也使他知道如何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行公义好怜悯。谢谢主耶稣，你兴起教会，现在让美国的教会更加的合一，同心合一，来为到美国的政府来祷告跟守望。你也赐给我们一位敬畏神的联邦大法院的候补的那位法官，以及能够在法庭上面，我们能够看见更多的裁判是符合神的心意的那些的政策，能够带到这块地图上面，让美国保持成为一个属神的国家，而且成为一个的预备主耶稣基督回来的一个宣教的基地，也能够带起我们的下一代重新进到一个的教育来认识神的真理，能够持守你的正道，让这个国家能够影响到周围的这些的其他的不同的主义。主啊我们请你来带领，当我们的未来的总统更多的来依靠神的时候，你就在经济、军事、外交、国安还有各个层面上面祝福美国，前所没有过的那个的美好的光景将要很奇妙的临到美国，我们有的负债你也帮助我们来解决，使我们能够不再有很多的欠债。主啊你来祝福这个国家奇妙的在当中的动工，谢谢主耶稣，也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负起我们为国家祷告的这个责任。主啊继续来保守到东南亚 我们原初的之地，那些的地区国家还有领域，主啊，都能够有属神的政策还有金钱的人在当中来带领，或者说在那些的总理、主席、总统的旁边，你放下金钱的影响力的人来帮助这些国家能够转向基督，做合神心的事，拦阻了那些不讨你喜悦的政策，不禁止那些不健康的家庭制度在这些地图上面的发生。主啊，你的祝福要临到，谢谢主，奉耶稣名也请你继续带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聚集，你的圣灵感动人心，也带领我们的 Kiss Church 还有英文堂还有众教会在你面前的聚集都有满有你的同在，奉耶稣基督名，阿们。我们感谢主耶稣在我们的当中做了很多奇妙的工作，所以今天我的信息叫做感谢神。而当我们说主啊，求你带领我们道路的时候，其实神常常都领我们走上至善至正的路途，只是有些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没有留意到而已。我们来看看，就是在10月31号，感谢主在我们当中行了一个奇妙的事情，就是让我们在英文堂的希望大楼能够终于可以有足够的款项买到那个的场所。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英文堂的弟兄姐妹是在11月的第一个礼拜，当他们聚集在教会的时候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欢乐，他们也在 Facebook 啊大众的传媒里面有很多的充满了感恩的留言，并且因为这个的机会让他们能够体验到耶稣基督是听祷告的神，是信实的主。好吧，我们为他们来高兴，给耶稣个鼓掌。事实上透过这件事情上面，他们还跟着礼拜天的时候拍了一个的照片啊，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年轻人还不在当中，因为他们是分开聚会的，那在当中他们也充满了感恩，特别谢谢我们中文堂的我们这些父老们哥哥姐姐们能够支持他们来，是两代结合在一起来，大家摆上我们的努力祷告，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很牺牲性的摆上金钱以及能够做成了这个希望大楼的购房购堂的施工真的是他们很感谢我们中华堂的弟兄姐妹，我也谢谢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真的是看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何等的美好，尤其是对有些弟兄姐妹来说是临时的，要抽出一些的现款不是这么容易，但是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愿意委身的心，谢谢大家，再给自己一个鼓掌， Amen。 我们看一下上面一个，其实每次当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要感谢神，我有代表这个教会要感谢神，因为借着神的话语来引导我们走上一个合神心意的方向。神的话语也可以叫做神的道，我曾经听过有一位牧者讲道的时候提过，道跟路在圣经里面用法是不一样的，道是强调做这个方向是要对的，路是强调这个方法如何去完成那个对的走向。所以首先我们要看见，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神会借助圣经来告诉我们应该走上的道就是那个方向。在3年多之前，当我知道对面的这个的场地是另外一个教会想要出卖的时候，想要将它卖出来的时候，我心中有很多的挣扎。因为早在2000年的时候，我说我们搬到这里，2001年，神就给我跟周牧师有个很清楚的感动，为到我们的下一代应该将对接的那个的建筑物买下来。然而经过了10多年的时间，灰心越来越增加，信心越来越减少，所以等到有这个机会的来临的时候，心中起码在我的里面并没有什么样的一种的把握我们可以做成这个事。 然后也有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爱教会，也有很多的寻求，但是我们并没有共同的一个当时一个结论。7月30号2013年，按照活泼的生命的进度，我读到这段的经文。其实在 那段时间一直来祷告主啊，在我过去日子就信主差不多30多年，快有40年了，每一次很重大的事情上面，不但只有圣灵的感动，其实都是神，你有对这叫神的话语对我说话有印证。我说我要神的话语来指引，我清楚知道你对这个教会的一个带领。所以请回到刚才的那段经文，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使徒行传第20章22到24节，就讲到保罗他有这个感动要上去耶路撒冷，然后他当时的同工很爱他，告诉他说你会遇到很大的危险，保罗自己也心中有数，觉得这个会有患难跟捆锁等待着他。然而在圣灵的感动催逼之下，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我也不看为这个宝贵，我只要完成神给我的一个托付，我要走上这条路，我相信神会有恩典的，我要见证神的恩典。所以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这段圣经跳出来跟我说你要将这件事情办成。所以跟着就在8月4号2013年的礼拜天，我再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让我们一起走上这条路。也感谢主，后来就有到了9月的时候，这个当然大家都听过这个历史，神感动有位弟兄先将那个的建筑物买下来，然后给我们有3年的时间，我们去可以英文堂租用，然后可以我们可募款。时间过得很快，3年就到了。就在10月中，剩下只有2个礼拜的时间，感谢主给我们募到1/3的经费，其实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但就在这个的时候，周牧师心中就非常的有被催逼，所以他找我跟 Pastor Dennis 一起去祷告。祷告当中神再给我一个画面，我也曾经跟大家讲过了，就是看见有个电梯在我面前，我按了之后电梯的门打开，我走进去，然后跟着呢神就给我一个感动说你放心，电梯会升上去到我要你去的地方，但是你要走进去，这是你要做该做的事。 Pastor Dennis 当时有另外一个感动，就是诗篇里面有一节圣经忽然间砰一下跳出来告诉他说，你们要安静或者安息，要知道我是神。当时在我心里面就是有了神另外一个的道，另外一个方向，说当你们3个人做了该做我吩咐你们感动你们做的奉献的时候，我会照顾其他的事情，你们不需要担心。带着这样的心走到10月30号，就是那个是礼拜天，完了聚会之后我们收到一些的奉献，就剩下了我们还欠60多万。第二天就是10月31号了，感谢主，过了一个晚上，到了早上10月31号的时候还差33万美金。在我还在床上醒过来之后，神给我一个感动，今天你要写一个短讯来传递出去给教会的领袖同工还有某一些的小组。我在过去这么多年我很少做这件事情，或者说差不多从来没有做这件事情，个人去做任何的募款，因为我相信神会在人的心中有感动的工作。但是当天圣灵早上的时候给我这个感动，所以我写在1点多的时候我发出这个的 短讯给我们不同的同工。非常感谢神，在这个6个钟头的当中，有不同的同工弟兄姐妹摆上奉献，差不多收到有10万块美金。尤其是有些小组整个小组一起来募款，对于我来说心中就感觉得很温馨，觉得弟兄姐妹非常的同心，非常的合一。 等到因为我是10月31号我要上飞机跟师母一起回香港跟我的岳母庆祝她96岁的生日。那我的飞机本来应该是11点半的，所以我们去的路上9点多还差29万。然后等到我到了机场10点13分，我收到一个短讯，那个短讯里面说，我刚刚才看见教会，从短讯里面才看到原来教会里面有这个需要，我现在愿意奉献来支持教会这样子建堂的圣工，来补助这个的费用。所以就在后来这个飞机就延后了，是12点半的时候才起飞，所以等于我过了12点钟，就是10月31号在11点59分的时候，我坐在机场，我充满了感恩，因为神就在最后的关头亲自将这20多万也成就了，以及我们英文堂的建堂的施工能够在10月31号结束之前就能够真的我们募到这个款项。当中我们有40多万是贷款，其他都是奉献。我们感谢神，我们再次给神一个鼓掌。当我在坐在飞机起飞的时候，我开始了解到什么叫做坐在电梯里面，神带领我到一个的他要我去的境界。飞机就像那个电梯一样，当我带我到了一个的天空，但是同时带领我进到一个信心前所没有过的一个的程度，因为我这次真的能够经历到神。那当我跟弟兄姐妹各位来分享这个的见证的时候，我是要告诉各位，我只不过是代表基督福音家中文堂英文堂，甚至代表了我们的 Cantu 粤语堂那边的弟兄姐妹来经历这个事情，好像我告诉各位的时候，我们整个教会的信心都得以提升。因为神给我们这些经历是为着我们的好处的，神对我们当中有个极大的托付，甚至这个托付大到一个地步，不是我们人用其他的方法可以成就，也不是用我们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成全，神要我们集体同心合意来达成这个事情。每个人有我们摆上的一部分，不管是20块、200块、2000块，或是20万，神都要我们每个人按照我们力量摆上，然后他就来成全人所不能够成全的最后所剩下的部分。神要我们来有信心，但是我告诉各位，这一切的是从神的话语，就是7月30号2013年这段圣经我读到的时候跳出来给我了道，就是这个方向。同时后来当我们10月中祷告的时候，神再次借着圣灵给我们一些感动，再有一节圣经跳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和我要人生有把握吗？你和我要人生有定向吗？读神的话语吧。当我们读下去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当中，或者说你有需要的时候，神就会让神的话语跳出来跟你说话。当你里面有了话语了，你里面就能够非常的笃住，不管周围的环境是怎样有风浪，不管你是灰心，很大的灰心或者很少的信心，但是你能够有力量走了过去，而且能够走到直到一个地步，能够走完神要我们走的，你就看见很多的资源四方方面来到来帮助我们成全神在我们当中要成就的美事。阿们。所以下面我们英文堂就有了这个画面，这是他们特别做的，然后也是对他们来说成就了他们其中一个摆在当中，我们当中也摆在他们的那边的一个长期的2年3年的祷告 pay off the building whole building。 感谢主耶稣。第二，让我跟你分享，当我到了香港之后，神给我一些奇妙的经历。下面还是跟神的话语有关系。感谢神，他接着的话给我们一个定向，神的道引导我们的方向。 跟着他接受圣灵，启示我们如何走上这条路，方法如何走。在我要讲以下的两个的见证之前，我先给大家看一段的圣经。因为我们要做点亮核桃谷，所以时间上面对我来讲也很紧，所以我读圣经也有落后。我去了香港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来赶快的追。那其中呢，就是先知书。我有一天，我在一个市场一个 mall 里面的一个 food court 吃东西的地方来读圣经。我不是读到这段，但是事后呢，神给我这段圣经呢，有时跳出来的跟我讲话，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是约拿书，约拿是一位先知，当神差派他去尼尼微城传扬一个叫当地人悔改的信息的时候，他不甘心，他不要去。后来他遇到困难之后呢，他就哎算了，就好像最后就很不甘心的，就去到那个尼尼微城呢，来宣讲了一篇的悔改的信息。怎么晓得他讲完到之后，全城的人包括了这个王都悔改了。所以神本来命定的宣告有的那个的灾难呢，就没有临到那个城。于是那个先知呢非常的不高兴，甚至发怒。之后神就安排有一棵树，披麻树呢长起来，让他坐在那个的旷野的地方，但是很炎热的天气里面，有个树长起来呢盖着他的头，他才不会感觉这么热。但之后神也安排有个虫吃了这个的树，树 弄坏的那个树，所以那个树第二天呢就枯干了，死了。那结果呢，那个先知呢也很气神，神就跟他讲这番话。我们一起来念约拿书的第三章，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四章的第十到十一节。来，耶和华说，这匹马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多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神基本上是告诉约拿，约拿，在你里面有很多的怒气，因为你里面有很多的质疑，你觉得你比别人好，你比那些尼尼微城的人犯罪的人好，你不甘心看见他们悔改，甚至不会受到我的惩罚，因为你觉得他们罪有应得。所以你看见他们得到好处的时候，你会生气，而你不明白到神的心，这是要让你里面充满了被取代的，应该是怜悯的心，以及你出来是一个勇气。你看见别人好的时候，你有一份的同理心来跟他们一起来欢乐。你虽然是我的先知，有我的话语，但是你没有我的心肠，做我想你而去做的事。这就是神在我在香港一个的 mall 里面这个 food court 给我的体验。暂时不要出来这个画面。有一天我坐在那边，我在读圣经，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像那些的位置的都很紧密的，我旁边就来了一对年轻人坐下来，我对面也来了一个女生女士坐下来，后来我右手边来了一对的夫妻推着个大概四五岁的小孩子来，然后呢他旁边还有个菲佣来照顾这个孩子。刚才的画面你看见我戴这个帽子，我坐在那边神情也不是这么开心，因为我读先知书读到我很生气，因为我看见那些人都是这么不好，我就觉得这些人全部都该死。结果呢，那个的家庭里面呢，这位妈妈这位太太呢，就因为这个孩子做了一些事情呢，在摸这个桌子呢，她觉得这个孩子摸桌子呢很脏，她就这样子打这个儿子的手，打完之后，他就 大声的骂那个菲佣，为什么你容许我的儿子将你插进我桌子，你是多不干净吗？多不卫生吗？你是做什么菲佣？当然他用英文讲，而且讲得非常流利。然后呢，我怎么能够将我的儿子来放心给你呢？你这种人根本不配做菲佣，讲得非常大声，周围的人全部都抬头去看他，就是那些看得听得懂英文的那些香港人，听不懂了也发生什么事这么大来骂人。我就在他的对面，所以我的血压我都感觉到越来越提升更高。我就很想告诉他说，你不要这样骂对方，因为这样子你就没有给人家一个情面。但是问题是因为他用英文来讲的，他是香港人，他英文好到个地步，我如果用英文跟他讲的我也讲不过他，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跟他讲。那过了那日子之后，过了那时候之后呢，他继续骂。然后我隔壁的那个年轻人呢就很不舒服，在动来动去。他女朋友走出去之后，后来再回来买了东西回来，他就跟他女朋友讲，就不晓得为什么这样子的人会骂人家，人家也有也自己也有孩子嘛，那这样子的话你这样骂你怎么你这样子怎么过意下去呢？你怎么羞辱人家？他这样讲的话，其实那对面那个太太应该听见。我知道这个年轻人很生气，我也很生气。我跟你讲过，但是我英文不够好，我就没有办法讲。而且我正在读圣经，我这么属灵，我怎么能够骂人呢？所以我就走了，我就去上个厕所。当我上厕所的时候呢，圣灵给我感动，要我回去，回到那个地方，所以我就回去了。请出来，我就看见，我就回去，现在请你出来。他就不出来了，然后我就看见那个菲佣就换了坐在旁边的位置，然后那个的先生呢就坐到我的位置上面呢，就去训那个年轻人，然后那个妈妈呢也去骂那个年轻人。好，我换那个角度再拍一个照片，然后我就听见那个先生这样说的，你是不是要叫警察来告我的太太打小孩，你就告吧。后来他就坐回他的位置了，所以我就回去坐在我本来坐的位置，就是他刚刚坐完的位置，我坐下去，我就准备发言了。我心中想到的，我要将这个女生呢，这位太太呢骂一顿。但是我没有开口之前呢，这个男人又开口了，再告诉这个年轻人说，年轻人，你太年轻了，你没有经验，你不知道怎么带小孩，我要告诉你，你不要随便的来讲话，好像你懂得很多。我当时我发现我的心脏已经快要跳出来，我就说，主啊，圣灵现在请你带领我要讲什么的话呢？结果有一句话我不小心冒出来，我就转过去，我跟那个年轻人说，年轻人，我刚才我说什么呢？等我想想，你见义勇为做得好，我真的为你引耳为荣。然后呢，年轻人一听见我这样讲，就按照我的手臂在哭，哭了30秒钟。他的女朋友在对面赶快拿卫生纸来给他擦眼泪跟鼻涕，不要弄脏我的衣服。我当时心里面想，哇，这个年轻人好委屈，因为他在公开的场所，尤其是在女朋友面前被这个大男人所羞辱，说他不懂事。虽然他是个好意，想要去维护这个的菲佣的这个面子。然后当他呼呼呼呼完了之后，我就抱抱他，之后我就转过来，但是我先脱上帽子，让这位先生看见我真实的年龄，并不是另外一个年轻人。所以我跟他说，要带小孩子真的是不容易，我自己就带过6个孩子，而且现在有3个外孙，我非常能够明白。但是如果先生你这样子做的话，你的孩子看着眼泪，他将来也不会这样子尊重你，而且我们还是要彼此尊重啊。 结果那个的先生这样说，你接着讲的话我就能够听得进去，我能够接受。年轻人，你好像他这样讲话。然后坐在我对面的那个女士现在发言，她说原来你跑出去再回来就是要讲这番话。我眼睛看她一下我就走了，我走之前再给个菲佣一个，我不晓得听得懂我的意思，我的意思说就加油不要灰心。但是我后来想一下，这样子的话她会不会误会以为我回家叫她报复去打那个女主人。但是当我离开的时候，圣灵给我非常清楚的感动，感谢主，我当时并没有骂那位的太太，虽然我本来准备好要骂她，只要她开口的话我一定会大声骂她。圣灵当时就给我感动，如果你刚才开声大声的骂她的话，你所做的跟她所做的是一模一样，只不过是你拿着圣经来跟她讲，而且你以为你自己更加属灵，因为你刚刚正在看先知书，你是用先知的一个心态来去骂对方。但其实你在公开的环境你也不是尊重他，我刚才转变了你的言语，好像你站在一个同理心跟一个怜悯的心鼓励了这个年轻人，还有站在一个同理心来去谅解另外一个在挣扎当中的人，好叫他们有机会能够回转，这就是我的信。各位，你明白圣灵在我身上的工作吗？今天我们太容易拿着圣经去骂人，或者说因为读了很多的圣经，我们觉得比别人懂，对方不懂，而且不合圣经的原则，我们会去骂那些的周围的人，包括了还没有出来这个，包括了同性恋的，包括了一些的其他跟我们不一样的或者不道德的人。各位弟兄姐妹，神今天提醒我们，透过我来跟各位来分享，不要犯我几乎要犯的那个错，就是当我们多读圣经的时候，借着圣经是使我们能够明白到天父一个怜悯的心肠，而不是明白到道理是如何，还有别人是错在哪里，我们去骂别人来伸张这种正义。是的，我们要讲正义还有宣扬公义，但是要带着个怜悯的心，一个同理的心，能够平排的平行的来跟人家讲。但愿主来祝福这个年轻人，使他有一天得以认识耶稣。但愿主祝福这对的夫妻，他们能够处理好他们的怒气，能够带进了乃是从怜悯出发的勇气。但愿主安抚那位的菲佣，使他能够重新找到他的命定，能够继续做好他的角色。好，事情过了两天之后，我又回到同样那个 food court， 因为每天都要吃饭嘛，而且香港这个环境呢，待在家里面呢，我岳母在家里面呢，还有些时候比较需要到外面让我的灵得到自由。我的岳母跟我是很好，不过有些时候还是需要自由，所以我又跟我太太去到那个 food court， 不过这次我不敢坐在那边，我就坐在另外一端的一个桌子。那我太太因为要去买东西，所以每一次我要去买东西的时候的逛街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血压提高，血糖降低，都要好像就昏倒一样。一买完东西之后呢，我马上就会精神，又有重新再有体力。所以我说太太，不如你去买，让我坐在这里，反正 be nighty， 我还要追赶那个圣经了，已经追赶到新约了，从旧约转到新约了，感谢主。当我读圣经的时候呢，我平常我有个习惯，我就将我的碗具放在我的面前，这样子会使我感觉得更好。上面一个画面，我的碗具就是一些小兵跟一些飞机玩具。结果当我读到一半的时候，我骑个玩具，就有一个小孩子来到，他坐在我的对面，之后呢就伸手将我其中一部的直升飞机拿起来飞啊飞啊飞啊飞啊，之后呢 他走了，这是直升飞机飞走了。我真的不晓得，我要喊警察，有人抢东西啊，还是怎样？但是因为我刚才还在，我还在读圣经嘛，所以也是应该有个比较属灵的样子嘛，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做。后来我赶快将其他的玩具收起来，放回去我的那个塑胶袋里面，我怕又其他的玩具都被抢走。过了两分钟之后呢，终于这个小孩子有良心，他将飞机飞回来了，又坐在我的前面，但是呢就一直的烦我。我就想到，你要不要将我这个直升飞机还给我？ 他没有反应。我后来想一下，那我现在给你两个小兵，我能不能换回来这个这部的直升飞机？他不肯。之后呢，我看见他的耳朵这边呢有个助听器，我忽然间想到，这种的小孩在到学校的时候，这个小孩大概是六岁左右，六七岁左右，在学校里面会给人家笑的。忽然间我有一个怜悯的心，我就想到，万一他真的不将我的直升飞机还给我的话，也算了吧。我就开始跟他聊天，他果然跟我聊天。我虽然不想跟他继续聊，因为我要赶读圣经嘛，然后他就跟我聊，还有就黏在我的身边磨来磨去。后来我就教他画画，怎么画直升飞机，我希望将我的直升飞机还是救回来，然后他死的抓住那个直升飞机不放。然后我就跟他聊啊，教他画画了。过了五分钟，忽然间有位女士就走过来，就坐在我的对面，原来这是这个孩子的妈妈。我心里面想，这样子一个妈妈真的不负责任，放任小孩五分钟都不管，而且让他抢了别人的东西。后来我就跟他的妈妈聊起来，我发现他很想跟我聊。后来我心中才慢慢了解，也许他在远方看见我没有拒绝他的儿子，而且还很耐心的跟他的儿子在聊天，还有画画。我就跟他越聊越多，就告诉他说，我自己有两个女儿也是听觉不好，但是其中一个就是弹琴，另外一个是做电影的那个的配音。神很奇妙啊，都会做奇妙的工作，听觉不好神还是可以工作。然后开始跟他谈到福音，跟他讲了九宫格之后，就问他说，你要不要相信耶稣？他说我不知道怎么相信耶稣。我说你就跟着我做个祷告就可以。他说真的吗？你愿不愿意？他说愿意。我隔壁还坐了另外两位女士，所以我就大声的讲这个九宫格。讲完之后呢，我就大声的带他做个祷告，他也跟着我，主耶稣，主耶稣，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我愿意打开心，邀请你进来，邀请你进来，做我的救主，做我的救主，做我一生的主宰，做我一生的主宰，请你赦免我的罪，请你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洗净我一切的不义。如今我愿意相信你，如今我愿意相信你，我要成为神的儿女，我要成为神的女儿。我说你要成为神的儿女，谢谢你赐给我永生，谢谢你赐给我永生。奉耶稣的名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我跟着问他说，请问你耶稣现在在哪里？在我心里。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就是感觉到他在我心里面。那我跟着问他说，请问你叫什么名字？他叫我叫艾莎。然后跟着他就问我，先生，请问我应该去哪个教会？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本不是这里的啊。他说我也不是在这个城市的，我是另外一个城市。我说好好，那你去找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教会，基督徒的教会就好了。然后我跟着问他说，你的儿子叫什么名字？他说我的儿子叫 Billy。 我说 Billy 好。我心里还想到那个直升飞机，但是他还是抓在手里面。我就说 Billy， 现在我将这个直升飞机送给你，你代表我好好的照顾这个直升飞机，但是你上课的时候不能够带他到学校，免得你分心，你应允我。妈妈说我愿意，他不会带的了。然后我就说，你要帮这个直升飞机起个名字哦。好，你现在要上学了，好，拜拜。 他们就走了。下面然后我呢拍了这个照片，就是那个太太走了之后我拍了这个照片。那我就继续按照这个继续读下去嘛，读圣经嘛。然后我就发现了，原来我正在读的这段刚刚读完的这圣经呢，是原来是这一段，请出来，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十八到二十节，请。 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 Billy 就走过来抢走了，就搞我的飞机，就抢走了我的玩具。我当时心中很气，我想到就是这个人没有驾照，没有什么教养，将我的东西抢走，我想到是他的过犯。但是当这个孩子再回来的时候，因为我看见他带了一个助听器，我相信他会给在学校给人家笑。神就将一份的怜悯的心放在我里面，因为我不希望成为另外一个让他被感觉到被拒绝的人。以及后来引导到我有这个机会成为一个福音的和平使者，成为基督的使者，将这福音告诉他的妈妈阿霞。我忽然间有个新的领会，就是我正在赶这个读经的进度的时候，神忽然就将圣经读到的那个地方它变成拉出来变成立体化，就是让我进到这个经历里面。神就说你不需要继续读下去，我现在让你就要成为圣经里面在这个变成一个现代式的一个的经历，我要你成为基督的使者，要使你不再控告别人的过犯，好像我没有控告你的过犯，我使你如何与我和好，我现在给你这个机会，也让你能够叫别人阿霞与我和好。当我明白这个道理，当我想要再回去读圣经的时候，我忽然间看见这段经文，我明白到神啊，你何等的真实，你真的是活着的，你的话语从一个是历史两千年前写的的用话语，现在活现在我面前，变成二十一世纪，仿佛就是你现在来跟我讲话，而且我就是这位保罗一样，正在跟那个阿霞来帮助他得以认识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要告诉你，神的话语是活泼的，我们的神是活着的，我的神今天仍然跟我们讲话的，所以他拦阻我继续读下去，他要反而接受一个人叫做比利的来搞我一下，使我分心，为要引导我进到圣灵当时要引导我进到所谓神的话语当中，要跟他的话产生共鸣，而且我就是神话语的活着的一个话语，活着的一个经文，活着的一个的基督的代表。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也将这种呼召同样的恩典也放在你的身上，放在基督伯乐教的当中，让我们成为一本活的圣经，让我们成为基督的代表，阿们。所以让我们继续把握每一个机会，也许在你意想不到的事情，或者说一些不顺境的问题来到的时候，是使我们要知道不要有怨言，乃是这个是使我们经历神的时刻，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蒙福的，因为神是真实，而且神爱我们。最后让我讲第三点，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他借着他的道来引导我们的方向，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他借着他的灵来引导我们在周围的生活圈和环境里面，让我们知道这个方法如何走他的道路。第三是神的恩典使我们走上至善至正的人生。我刚才讲到头两点，一个是方向，另外一个是方法，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的事情发生在两个礼拜之前。但是在我回香港之前，从香港回来之前的最后一天，我去了在香港我的母校，在那边我花了十二年的时间，从小学念到中学，神带领我回去一个很短的时间，但是给我新的一些的了解，这是我的母校。 当我走进去的时候，我首先走进去那个小学上面，就在那个红色箭头所在那个房间里面，我曾经在那边透过我一个同学的削圆铅笔的一个削片刀，削笔刀。但是呢，偷了之后呢，傻傻的，第二天就拿出来，好像战利品一样。结果我的同学一回头看见，你为什么偷了我的东西？我说不是，他自己掉到地上的，所以我帮你捡起来放在我桌上而已。我不能只偷东西，而且神使我生气，我撒了谎。在蓝色箭头的地方，我曾经跟另外一群的男同学一起来霸凌一个的弱小的男同学。上面，在这个的教室的房间，这个玻璃。有一次在休息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同学骑在另外一个同学的上面，好像骑马一样。他们走过，不是前面那个，他们走过我的身边，我推他一把，结果他的膝盖就撞到这块玻璃，就撞破了。当然，我不承认是我的错，不过不管怎样，这两个同学记得大过，我记得小过，而且呢，要拿回家给妈妈签名，给家长签名。结果我没有这个勇气告诉我妈妈我做了这个错事，我就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骂我妈妈签名，然后拿回去给我的老师。你看见这个画面里面现在加了两根的铁栏，可能就是因为曾经在四五十年前有个学生撞破了这块玻璃，所以他们才就将这个改装，然后跟着另外一个课室，我走过去上面，我拍了一个照片，因为我曾经在这个的座位上面考试作弊，而且呢，因为那个时候有近视加闪光，看那个东西拿出来也看不清楚，太过留意，结果老师的差不多来到这里，我才一抬头才看见老师咚，将那个书一推，他撞到这个的那个柜子里面的，结果就很大的声音，整个的教室的每一个人都听见这个声音，就知道这姓关的在作弊。跟着我去到这个地方，叫做宗教馆。下面我曾经在那边做过个祷告，主啊，我是个罪人，请你赦免我的罪。跟着我去到这个地方，下面操场，这是我们学校的徽章，然后我看见这个，在我回到母校的时候，神使我想起我的过犯，但是神跟着提醒我，你今天成为什么样的人都是我的恩典，我要你想起的不是你的过犯，乃是想起是我的怜悯，因为我赦免你的过犯，以及你今天有机会成为一个传道人。在你不知道的时候，我已经将你带到这个学校，而且这个学校的这个校训叫做至善至正，上面这家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是美南浸信会在那边所开拓的，他用的圣经，他的整个的立这个学校的就是一节圣经，生命记第十二章二十八节，一想念，你要谨守遵我的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当时神让我再想起了这段的圣经，在我不知不觉当中，神借着依据的一个圣经设立一个学校，让我进到这个学校里面，我活在这节圣经的当中，我都不知道。如今已经四十年了，但是神提醒我，这四十年来甚至更早的时间，不管你知道或者不知道，不止四十年，应该是五十多年，我都将你带在这个话语的应许里面，以及你能够进入神跨世代的应许，哪怕你后来来到美国，你真正的重生得救，你今天带着你的下一代，你也信了主，你也是进入一个神跨时空的祝福的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跟你分享今天的见证，我想要鼓励我们在座当中每一个人， 读神的话语真好。如果你有感恩的话，我们就感谢神给我们他的道来引导我们人生的方向，又做很多对的决定。我们要感恩的就是神给我们他的话语，使我们能够走到对的路，我们能够在当中圣灵会教导我们知道如何过每一天和他吸引的生活。我们更加要感恩的就是我们就是活在神的话语的应许的当中。你和我今天坐在这里也并不是偶然，也是因为神命定有个的祝福临到。也许你知道，也许你不知道，但是你和我今天都是活在神的至善至正的人生的祝福的里面。所以让我们好好的来祝福，带着这个祝福来过我们每一天，而且好好的读圣经。最后我要结束之前，我要告诉各位，下面我回来的时候我看见一个这样的照片，这些的数字都是那些的孩子们带在这个教会的年数，上面请出来，就是这群年轻人，当他们看见了这个的希望大楼能够 买成的时候，他们就集合在一起拍了这个照片，当中绝大部分的都是在这里长大，有在教会有超过16年甚至25年的。我看着这些孩子长大，看着他们结婚甚至替他们证婚，然后看着他们在生了下一代，然后他们现在也在服侍的岗位当中，虽然是在对面的建筑物。亲爱的弟兄姐妹，谢谢各位来协助我们一起来买到这个希望大楼，让他们能够经历到神，但是也是更加的感谢主给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经历过神之后，我们要带着他们来好的读神的话语。今天因为川普先生当选做总统，有很多人要示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曾经被这个的社会或者教育制度洗脑，因为自从1963年6月17号联邦大法院裁定了将圣经从校园里面拿走，将祷告从校园里面赶走之后，这个的教育界里面已经没有了什么叫做绝对的标准，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自由派的思想，甚至呢失去了道德标准。我们今天如何能够将这群的年轻的一代援救回来呢？不是透过上街里面游行或者反抗议，乃是要将神的话语教导他们。唯有当他们有了神的话语，有了绝对真理的时候，他们是非之心还有加上圣灵的工作，自然会在神的话语的根基里面引导他们走到对的方向，引导他们走到知道如何有对的方法来走上他们的至善至正的人生。所以我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同心，不单只这次我们完成了 B90， 我们明年我们要继续，也许用另外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方法来更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参与而且能够完成。但是我们务要在明年，我们尤其是年轻的一代，我们都能够一起来完成这次的 B90 完成当中的50多人，绝大部分的年龄层都是比较大一点点的比较成熟的人，但是年轻人的当中非常的少。我为到前面的一群50多人能够完成而满心的感恩，但是为到那些的没有完成的很多的年轻一代，我心中忧伤。因为没有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了根基去分辨这个时代里面的是非黑白，我们很容易受骗。所以我邀请我们在座当中的每一位家长，我们来明年开始务必一起来同心合意，来带着我们的孩子来做这个读经的运动，来还有我们一起来参加主日学。我们要提早一点，9点钟就来到参加主日学。弟兄姐妹，不要只有在周间里面我们才要准时来带着孩子上课，我们乃是要周日准时带着孩子一起来上门徒训练或者主学。你说难吗？这个是不容易，但是你说是可能吗？绝对可能，因为是你愿意。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意今天我们一起来拥抱这本圣经，愿意我们克服我们心中的那个懒惰，好叫我们能够共同在明年，我说今年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真的是一脚准时，就早一点来到这里一起来祷告，然后明年开始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来上九点钟的主日学或者门徒训练，然后一起来参加这个读经运动，带领我们走，让神来带领我们借着神的话语走上正途吧，阿们。所以让神的话语亨通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我请你现在宣告神的话语要在你身上是亨通的，是爱慕神的话语的，而且你现在宣告神啊，你的道要对我提供我方向，神你借着你的灵来教导我知道如何生活，神让你的爱带领我走上至善至正的人生道路里面，也让我明年开始我更多的读神的话语，带着我的孩子，带着我的父母亲，两代三代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你祝福这个国家，以神的话语立国，以神的话语继续运作，祝福我们的总统以神的话语为依归，我们的司长，我们的法官，我们的州长，国会议员，参议员，校长，老师，校园，都是充满着神的话语。来，我们一起来宣告，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就是有神的话语，让我们来宣告，我们就是个活着的圣经，让我们来宣告，我们就是基督的和平的使者，是个传福音的宣教士，随时来带着别人来归信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站起来，这是我们的荣耀的呼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的灵。 是我是个活祭，让神的话语充满。 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 他贵重的器皿， 丰富恩惠的， 借着神的话语，你的恩典丰丰满满的充满我们， 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 来， 可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标杆直 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 至善至美的人生。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感谢主耶稣，你今天来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谢谢主，使我们成为读圣经的人，行神的话语的人，并且是一个活着行走基督话语的人。奉耶稣名祝福，阿们。好，各位先请坐。以下的时间是我们的一个 B90 的毕业的典礼，我将时间来交给我们的 Elsa 姐妹。 B90 结束了，我们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在过去的90天之内非常的 diligent， 非常的努力，不是赶进度，而是真的有这个机会能够落实读话语的经历。所以我们好不好请这一次挑战成功的弟兄姐妹们，你手上已经拿到了证书对不对？请你从座位上站起来，让我们看一看你，让我们